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咁今晚咧，我哋有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啊，我哋所讲嘅剧本亦都系历史好悠久啦，但系其实都系讲紧廿年前啫。 咁你话历史好悠久？ 咁但系喺我哋嘅心目中，好似系一套好经典、好耐之前嘅一个作品。咁但系今日重现喺我哋面前出现翻，我哋又继续陶醉喺佢嘅戏剧嘅张力当中。咁所以呢、這个。令我哋十分之喜欢嘅剧本啦，今日咧就我哋就想送俾大家咁啊，我哋即系都介绍下自己先啦，咁我就系冯杰啦，咁亦都有阿初黄少初同埋阿六姑何敏文喺我哋嘅直播室入面嘅， 但我哋死都唔识 系咩剧本， 系啦，咩认识 都唔肯讲。呢个剧本就系我哋讲嘅，就系最近因为电视台重播啦，一套92年系嘛，92年嘅作品就系、是《大时代》咁啊。因为当年播嘅时候呢，我都真係十零岁咁啦，应该。 有冇睇先？ 就冇，唔係好详细睇呀，但係有啲画面係好记得 嘅。我都记得。 咁今次就因为重播嘅时候就再加埋唔同嘅媒体嘅渲染啦。即係好多人攞出嚟讲，因为其实最触动嘅系咩呀，系边一个第一个话大家要留意啦，嗰个系边个。是我哋个财爷啊，佢话可能咧，因为咧电视台又再重播呢个大时代咧，有呢个丁蟹效应啊，所以都可以提醒啲股民咧，就系呢个股市咧，可能咧就系有啲泡沫啊，大家都小心啲啦。 可升可跌啊， 即系你谂下，你谂下几大件事啊，系一个叫做政府嘅，即、就、系、是、其中一个最高嘅行政官员啦，系会引用一个电视剧。嚟呼吁大家，系咪？ 你唔知啦，其实喺世界上嘅报纸咧，听讲英文报纸都会讲到呢个丁蟹效应啊！ 喺 咁多年里面， 丁蟹效应， 丁蟹 effect， 即系经济社会上面已经系造成咗一个系现象嚟噶， 真系脍炙人口啦， 真系。 因为喺香港，我唔知大家系点，即系有阵时我见到我爸爸妈妈喺度话学人买股票啊嗰啲咧，我都笑佢哋噶。即系当然我自己就完全买股票嘅，我唯一持有嘅股份就系我自己公司冇啦。咁即系因为我觉得系好似好高风险，我完全唔识啊，我唔敢乱暗噏。 咁系你唔识啫。 我哋隔篱有一个即系呢方面嘅都算系专家，都系 你做经济嘅，听讲啊，老公。 我做经济 嘅。 咁 但系因为太多人咧，即系最惨一样就系我自己又唔识，我阿爸阿妈肯定唔会比我更加识。咁佢哋又走去买股票，又话乜乜物。咁跟住其实嗰样嘢系好见到啲。人生百态，因为其实到最后都是钱作怪，简单来讲钱作怪啦。咁、但是当然个剧本就不是简单来讲钱作怪的、是在一个这样的世代入面，即是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就这个戏我想是即是到现时为止我们只是讲丁蟹两个字就已经是即是已经是不得了，叫丁蟹效应，你想想几犀利啊。呢、這个亦都系等阵我哋可以继续讨论嘅，我哋成个节目啦，成日都讲主角，而家大家最记得嗰个角色系丁蟹，呢个角色真系好成功。咁佢系唔系主角咧？我谂相信冇人会话佢系嗰个。如果大家真系顺从我哋平时讲嗰个所谓嘅理论啦，就冇人会话佢系个主角。但系呢个角色啊，真系好成功。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哋等阵要讨论嘅， 绝对要啦。 同埋入面有好多嘅场景啊。有好多嘅场景，大家都会好深刻。咁呢个我哋一阵都可以啊，大家讲下自己对于边一个场景最深刻，或者喺个成个戏剧入面当中，觉得呢啲场景特别嘅作用为之大嘅。咁我哋都可以攞呢个作嚟一个讨论嘅切入点。好啦，咁我哋依家唞一唞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即刻进入大时代。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听完首主题曲之后呢，我哋就进入咗大时代啦。咁我哋可以都稍微讲一讲个故事啦。啱啱呢喺电视上面深宵重播呢，就已经播晒40集啦。咁我哋当然亦都睇晒咁多集啦，咁亦都可以讨论下入面嘅一啲嘅场景嘅。咁都讲少少背景资料先啦。大时代呢就係无线电视嘅一个制作啦，1992年首播嘅。咁97年呢亦都重播过，监制就係韦家辉。編審呢就係曾锦昌。曾锦昌亦都係一个好著名嘅編劇啦，亦都係之前我哋有讨论过嘅一套电影少林足球。亦都係星爷嘅可以话一个御用編劇。 冇 错。咁十分之有名。呢套劇当年亦都虽然话喺首播嘅时候啊嗰、那个收视唔係话好好，咁但係亦都引嚟一阵嘅回响。咁依家当然大家亦都好投入喺成个故事入面啦，睇劇集亦都喺度追捧緊。咁不如我哋依家都略略讲下成个故事嘅脉络大概系点样。 好 似 讲约略讲下咋，但系 如果要讲40集， 40集 我哋节目开40集， 连续开40集，净系听我讲故仔，大家翻去睇啦，系咪？但系咁大时代就系讲关于呢一个咁嘅大时代啦，咁就系咩嘅大时代咧？就系、是、一个关于股票啊，即系或者系。关于经济啦，即係已经係金融社会，特别係香港啦。其实嗰个横跨呢就应该由72、73年就开始，就一路去到讲到94年㗎。虽然个戏係92年上 年。其实最初系个年份呢甚至去到1968年添㗎、 哦。 因为讲个股市啱啱成立啦、 哦、 即係即係华人个股市 市 场。係啦冇错。 咁就个古仔呢得意就得意在呢就係个劇集嘅第一集一开始呢系咩嚟㗎呢，原来就係丁蟹一家咧，就已经喺个股票市场度，直情喺个交易所入边啦，就应该系输咗大钱啦。我哋唔知佢点样输啦。咁输咗大钱，然之后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方展博就赢咗啦。咁方展博佢跟住做嘢系咩咧？就系翻去佢个办公室嗰度咧，前面摆咗五幅相啊。就系、是、五个应该系都系佢嘅亲人嚟啦、嗯。当时我哋唔系好知佢哋系边个嚟噶。咁我哋就见到有五幅相，就应该系过身嘅人，就面前就有五个酒杯啦、嗯，就斟咗五杯香槟出嚟，然之后就话我得咗啦，我终于做到啦呢样嘢。咁、与此同时就系咩咧？就系啱啱应该喺股票市场输好多钱嘅，就系、是、丁氏一家咧、就上天台跳楼啦。就成家就跳楼跳落嚟，当然到最后都有 俾嘅丁蟹掟落， 系啊， 四个仔 有三个仔都系俾丁蟹掟 推佢落去，系 咁而跟住阿丁蟹自己到佢跳楼啦，亦都系即系搞咗一轮之后咧，就竟然系棘住呢条电线，就揈咗入去阿方展博嗰个 office 入边嘅。咁就呢、這个就系个戏个一开始就竟然系一场咁嘅戏。咁、当然啦，喺咁样情况之下睇完之后就咦？突然之間就 flashback 喎、，flashback 嘅講係咩咧？唔係方展博、竟然就係講咩咧？就係、是、講方展博嘅爸爸、就係方俊新，就同阿丁蟹嘅故事。咁、原來佢哋就真係成日開口埋口咧。阿丁蟹就成日講啦：我同你成30年嘅朋友啊，咁啊，咁就話我哋兩兄弟一條心，咁就大家就一定掂啦。但係因為嗰陣時就阿、方俊新咧就已經係叫做事業有成啦，有錢有面啦，有車有樓啦，係咪？咁就佢哋雙方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家庭，但係兩個家庭都唔完整啊！即係兩個家庭咧都係冇媽媽嘅，即係咁啱得咁巧啦，叫做就方俊新咧就有4个仔女啦，係咪？就阿方展博，跟住就有3个妹妹咁啦。而阿丁蟹咧就有4个仔，如是者佢哋兩家就應該係相安無事嘅，再加埋佢哋兩個爸爸係咁 friend 咁樣啦。點知咧出事嘅係咩咧？就係、是、呢個丁蟹咧，就係佢性格有啲問題啦。之前咧就喺因為佢係一個識得搏擊嘅，識得武術，食過 野 粥 嘅， 係嘛？咁就之前就參加啲自由搏擊嘅比賽，就打死咗個對手。咁你知道佢已經勁啦，即係個劇本就喺呢度已經係咁設定呢個人，咁未完全知道佢咩事，就已經話佢係打死咗個人喺個擂台上面。咁我稍微重手啲啊嘛，咁佢死咗啦，咁我點啫？咁係咪？咁但係得意就係得意在咧，佢死咗之後咧，佢好。内疚，佢就走去嗰个死者嗰个屋企嗰度咧，就道歉。咁、而呢一个死者有个应该系表妹啊， 系 就系呢个表妹咧，阿玲 啊， 系啦。点知就话我会照顾你一家，又俾翻啲安家费人哋啊，咁样。亦都咧，佢就约呢个阿玲出街。呢、這个阿玲原本系好憎佢嘅，点知几日之后就觉得其实呢个人都真系。 叫算系咁有情有义，佢都尽佢嘅能力啦。但系再过多几，佢就已经发现呢一个人咧好有问题，因为佢系情绪好唔稳定， 又唔俾佢走啊，系啊，要陪住佢啊， 佢 唔知点处 理呢个人啊。咁后来呢个丁蟹咧就讲话，佢去澳门度就想揾一揾佢个前妻，就系同佢搞清咗所有嘢就会翻嚟噶啦。咁啊交低咗少少钱，话去几日咁，总之就去咗好耐，应该话去一两日咁样嘅，即系总之就成个礼拜先翻嚟咁样啦。咁如是者咧，就令到呢个阿玲咧同呢个方俊生咧就见咗面，咁就唔系即刻搭上咗嘅，因为方俊生亦都系正人君子，其实呢个阿玲亦都唔系要求啲咩，只不过系大家见到嘅时候，第一就呢个阿玲又病咗啦，呢个方俊生就对佢好好啦， 佢保释佢哋啊，去 系啦，因为呢个阿玲咧就系 冇 晒 钱啦，自己又凑住咗几个仔啊，丁蟹嗰几个仔啊， 冇错啦，咁啊个大哥咧就叫阿玲就陪佢，喂，我哋想办法去嗰啲杂货铺度偷嘢啦，咁两个玲就真系帮佢偷嘢，出资就俾人拉咗，就上咗警察局。咁呢个方俊生知道咗之后就走咗去啦。原本咧就谂住净系保释佢哋，但系喺当时嘅咁样嘅环境度咧，就你唔使啲黑钱嘅话，搞掂啲警察你搞唔掂啦。出资佢哋真系使咗啲黑钱就救咗你出嚟。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两个就慢慢就开始个关系就越嚟越好啊。亦都因为方俊生咧，其实佢就事业上咧都有少少嘅阻滞，因为佢喺呢个华人嘅交易，即系呢个华人行啦，就系第二把交易，佢系副主席啦，但咧仲有呢个主席啊陈万贤啊，就真系隻手遮天，就一路都喺度洗黑钱喺度赚钱啦。但系佢就好正直嘅，佢就觉得喂唔应该系咁嘅，我哋搞股票市场唔系想咁样嘅。咁佢就有啲事业上嘅问题。呢、這个丁蟹咧喺翻嚟香港之后咧，关系就变成好复杂啦。因为咧呢个丁蟹就一路都觉得咧，哦，就系、是、你系唔系做咗啲咩令到呢个阿玲会跟住你走啊？佢就开始有一啲嘅怀疑啦。咁而呢一个阿玲咧。确确实实亦都系开始对呢个方俊生系有一啲好感嘅，咁呢个方俊生亦都慢慢之后有啲对佢好感，但系呢一个情况咧就变成咗一个好难搞嘅 三角关 系，系三角关系啦。咁最大件事嘅就系咩咧？就翻去就系喺交易市场嗰度啦。方俊生就用咗一啲嘅方法咧，到最后就终于可以将呢个陈万贤拉咗落嚟啦。即系佢就系用嗰只叫北极星嗰只咁样嘅股票，就联合咗一啲香港好有钱嘅同埋有势力嘅人士，就想办法可以令到成个市场可以再好啲啦。就将呢个陈万贤真系拉咗落嚟。但系产生咗个问题就系咩咧？同时就系呢个方俊生咧，亦都系牵涉咗系俾一啲叫做当时嘅叫华探长啦，啊龙城帮， 啲黑社会啦， 黑社会啦，啊济国啦，咁啊佢哋几个就叫佢哋帮手卖股票，咁所以咧当时咧基本上佢就行紧杠线嘅呢个方俊生，但系都基本上就各样嘢都化险为夷噶啦。到最后谂住可以解决晒所有嘢去揾阿玲之前咧，就遇翻上呢一个丁蟹，因为丁蟹一路都怀疑咧呢个方俊生同阿玲咧有染啊。到最后咧喺见到面嘅时候咧，呢个方俊生咧亦都喺袋入边跌咗只戒指出嚟，就系咁样就激嬲咗阿丁蟹。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卒之咧就有一轮嘅推撞打斗啦。到最后就系你知道丁蟹出手几重噶啦，一拳就已经系飞咗出去喷血噶啦嘛。卒之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个方俊生咧就已经系昏迷入院。丁蟹就被人通缉啦，就匿匿埋埋咁样啦。咁之后好彩咧，就慢慢呢个方俊生，佢又真系醒得翻，但系佢就真系好似冇乜记忆啊，好似傻傻地啊。但系佢都叫做努力不懈，即系想办法可以自力更生啦，可以做到工作啦。好出名就 系 嗰场接报纸嗰场戏啦，同埋佢嗰几个仔女，因为方展博细个嘅时候俾呢件事个打击都几大， 因为佢大仔啦， 系啦，佢系大仔啦。咁佢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到最后呢个爸爸咧，终于咧就系佢又接到报纸。自己赚到少钱喎，呢个时候丁蟹又再出现啦。丁蟹又再出现咧，就买包橙上嚟啦，系咪？ 谂住探下佢， 系谂住探下佢。咁佢当然都系内疚啦，系咪？上到嚟，点知就亦都系激嬲咗方俊生。方俊生啊，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打佢啊！即系但系喺佢当时有少少痉挛，有少少 系根本上用唔到咩力啦。 可以点啫？到最后系应该系唔知攞张凳定系攞啲咩就打咗啊！ 因为丁蟹就叫嗱，我系即系伤害咗你，你打翻我啦。 咁就当无数啦。 咁点知人哋开始打佢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发恶。 卒之佢又系一拳又出事啦，系咪？咁跟住咧就今次就唔系净系打到佢昏迷啦， 系 死咗啦。咁呢个丁蟹亦都系即刻就逃走。啦，咁就俾人通缉啦，咁就事件就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已经又再，咁就阿丁蟹就应该系逃走咗去台湾啦。 咁几个仔女亦都大啦，阿方家几个仔女亦都大了。阿玲姐咧就只系大佢哋几岁嘅啫，但系咧就一路想办法咧就凑大佢哋去做其他嘅工啊，冇读到书啊，咁啊到最后一翻出嚟咧就个好消息就系咩啊？佢哋终于可以上楼啦，就应该有公屋。咁但系咧奇怪嘅事就系方千王唔见咗，唔存在。咁啊玲姐就同佢几个上楼啦，但系玲姐呢个时候咧系一个飞车嘅 小巴司机， 因为第一场就系、我喺度睇嘅时候啊，系边个飞车咁犀利？原来系玲姐，就系个亡命嘅小巴司机。咁我哋上咗楼啦，原本就相安无事啊，点知咧佢哋上咗呢个公屋嘅时候，隔篱就住咗个人啊，就系阿悭妹。就是周慧敏饰演的悭妹啦，悭妹又走去话整部电视机，就咁样就遇着呢个方展博。呢、這个方展博系因为当年咧佢系少少曳啦，咁跟住阿玲姐就为咗即系其实系都系为佢好嘅，就系、是、你又唔读书，咁不如你就走去 学师 啦，就是、学整电器啦咁样。所以佢而家就系整电器，就俾呢个悭妹遇上咗，就阿悭妹就嚟，人哋话100元整个电视，50元啦，50元啦，系咁喺度拗，即系、就是、你见到佢嗰个悭嗰个程度，呢个人物一出。第一场系咩啊？第一场出场系搬屋，系嗰啲搬以前系咁噶嘛？搬屋嗰啲师傅上嚟，喂，你俾茶钱先得噶吓，又话包晒嘅，死都唔肯俾，10元你都俾哇？你唔系谂住1元都唔俾，哦，1元得啊？真系都费事睬佢。然之后嗰啲师傅就走晒咁样，然之后就好彩就系方家几个人就帮佢搬上嚟吓。咁呢个悭妹到最后就咁样遇上个方展博，辗转就令到方展博喺方家附近出现翻啦。卒之佢哋遇上咗啦，但系呢个方展博都系烂泥扶唔上壁啦，系咪？都系。 瞓街 翻到嚟又瞓街啊，翻到嚟又瞓喺度，乜都唔肯做啊咁样。咁但系咧，辗转咧，呢个方展博咧就遇上咗一个人物啊，就系好紧要，就系佢师傅叶天，就系号称自己系呢个股神啊，但系佢又疯疯癫癫咁样，揸架 Benz， 但系个 Benz 又坏下呢样坏下嗰样，烂咗道门咁样，就去到佢嗰个交易行，其实佢又唔知喺边度有间村屋咁样咧，就自己话嗰度系交易行咁样，但系佢就喺嗰度咧话教阿方展博咧就点样去投资股票，但系佢讲嗰啲嘢咧就全部都系奇奇怪怪，嗰啲电话全部都打唔通。攞住沓废纸啊，话系银纸咁样，真系唔知做咩。但系方展博喺咁样嘅情况之下，竟然咧佢系揾到一个自己嘅乐趣啊，同埋佢师傅同佢讲一样嘢，佢话一个人一定要揾到自己嘅世界。佢话我嘅世界就系股票嘅世界，细细个爸爸就带我去股票行，我最中意就系呢样嘢，我要做呢样嘢。而阿玲姐咧同佢嗰几个妹咧，其实就一路啊想办法，不如揾间铺搞啲生意咁啦。真系揾到间铺噶啦，但系呢个方展博突然间出场话：我唔搞呢啲啊，我要去股票行度做嘢，做乜都好啦。佢就去咗呢个股票行度做嗰啲叫 boy 啦，系咪帮手啊斟茶递水啊咁样。佢就想办法赚钱，想办法喺股票行度系啦，接近嗰啲人可以睇到嗰个世界系点啦。所以就咁样开始咗佢嘅喺股票行个工作啦。而同时佢就遇上咗佢生命入边第二个都几重要嘅女人啦。就系 龙几文， 咁呢个阿龙几文咧，点知好衰唔衰咧？就系咧龙城帮个女嚟嘅。咁呢条线都几得意嘅。咁辗转佢又发现咗，原来佢爸爸系呢个龙城帮啦。咁啊，但系虽然佢啊有少少中意佢咁啊，但系又唉咁啊，佢又话要翻去台湾，又话要揾翻个阿爸，我爸死都唔肯认佢咁啊。你快啲去啦，快啲去啦。佢都唔肯专登再去讲佢同呢个龙城帮嗰个关系系咩，佢知道龙城帮啲咩，咁啊算数啊。但系就呢度就出现咗一个少少嘅。慢慢辗转发展成一个三角关系啦。咁呢个方展博咧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开始慢慢踏入呢个股票嘅世界嘅同时，丁家就出现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啱啱咧阿初就同我哋讲紧大时代嘅剧情啊。讲到方展博咧，就晋身股票界啦，咁就喺呢个华人行入面做一个 boy 咁啊。 咁而呢个时候咧，丁蟹嗰四个仔咧又再出现啦。咁个故事发展落去又系点咧？阿初， 丁家系做咩咧？原来呢个丁家细细个咧，佢唔系话去偷嘢偷嘢食嘅，偷嘢食个阿爸就赞佢啊，咁你都真系照顾细佬妹。咁但系咧，丁家呢几个仔咧，由细细个开始已经系因为爸爸咧就要匿匿埋埋啊咁样，佢就话而家你都加入咗黑社会啊。咁到佢大个嘅时候咧，虽然咧一个系医生，一个系律师，咁另外嗰两个咧都系摆到明系黑社会大佬嚟噶啦。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系佢哋方家同埋丁家咧又再喺呢度咧就困翻上啦。 因为咧有一个好重要人物啊，其实咧方家同丁家之所以点解两家人会系咁好朋友咧，系因为咧喺方家里面咧个工人啊，即系阿方俊生个奶妈，其实咧系啦，就系阿丁蟹个妈咪嚟嘅。咁系因为咁样所以扣起佢，咁呢个叫贱婆婆啦。 系贱婆婆。 咁系啊，就因为 名叫何贱。 系啊，何贱。咁佢咧就同啊，因为阿方家佢哋嗰啲仔女咧，其实都系仲有啲关系嘅，因为佢系好锡佢哋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大个咗之后咧，佢同阿方婷咧都仲有接触。咁系因为咁样咧，所以其实丁家同方家咧，其实系有个桥梁喺度嘅。 同埋即系如果讲到呢度有一场好重要嘅咧，就系阿贱婆婆走嚟揾阿方浅博。 系啊，嗰场系经典。 咁啊，嗰场戏就方浅博原本就瞓喺张嗰啲接得埋嗰啲尼龙床嗰度咧，然之后就唔肯见佢啊。但系到最后佢一开声咧，方浅博一开声就系话：喂，我哋原本系有车有楼，好有钱噶。你睇下我哋而家搞成点？我老豆冇咗啊？点解啊？你知唔知道边一区？嗰啲黑社会最恶噶，你知唔知道你嗰啲孙儿家做紧咩噶？就系咁就令到呢个贱婆婆就走翻去就指住四个孙仔，你哋啊做啲咩嘢哪吒嘅生意啊？你以为我唔知道啊？咁样就系咁，亦都激嬲咗丁家嗰四个仔啊！所以嗰四个仔就走去找佢哋晦气啦。咁啊，几个女有两个知识好啲嘅，佢哋就骚扰人哋啦，系咪？亦都好不幸地，即系我都唔知道幸定不幸啦。就系呢个啊孝鞋丁孝鞋，即系个大哥咧。就同呢個阿方婷啊，就兩個就真係係戀上咗嘅，大家係中意大家，但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一個家族嘅情仇之下，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咁樣嘅 ，OK， 但係佢哋兩個係唔應該喺埋一齊嘅，但係佢哋係中意咗大家。咁啊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两家人又再遇上，过咗冇耐啦，就系呢个丁蟹咧， 冇错喺台湾啊， 就喺台湾咧，佢去台湾做咩啊？丁蟹一出场梗系打死人啦，系咪？佢去台湾咧三嘢唔埋两嘢，又打死咗人。 即系其实佢嗰阵时系去避难，即系去因为香港犯咗单案啦，杀死咗方俊生，佢走去台湾，点知佢去到又系打死咗人， 又打死咗人，又 其实去咗台湾坐监， 系啦，坐咗十四年，呢个人系已经坐咗十四年，一出监咧咁又搞咗一轮啦。都知啊，啲仔啊已經話：喂，你唔翻香港，因為你喺香港你仲係通緝犯嚟嘅，因為方俊生嗰單嘢咁樣。咁所以你唔翻到香港，咁啊買間好豪華嘅樓俾佢。都知佢話咩啊？喂，有冇搞錯？咁我哋咪唔可以一家團聚？佢賣咗間樓，跟住佢做咩啊？去報仇。呢、這個人幾得意噶，即係佢話有恩就報恩， 有 仇報 仇。 因為佢仲有喺監獄嗰場都幾緊要，講講下講好多 detail。佢原本喺監獄入邊同啲台灣人又係爭執得好緊要噶嘛。臨尾啊係咩啊？嗰啲台灣人咧係走埋去話，嗰啲獄卒已經話：喂，你做咩做咩啊？啲台灣人圍埋佢話：冇，因為今日阿丁大哥出糧啊嘛，我哋同佢戰行，咁啊就將我哋僅有嗰少少嘅飯菜嗰啲好嘅都俾佢咁啊，敬佢。咁啊，讲完呢句嘢之后咧，阿丁蟹讲句说话，佢话：啊，你哋终于都讲翻句似人话嘅嘢。咁啊，以前嘅就一不勾声啦，一讲完就俾人打。咁但系我哋喺呢一度，我哋系已经见到丁蟹呢个人物咧，系好简单直接嘅，其实。咁好啦，咁啊就话去报仇啦，咁就已经系搞到龙城帮咧就好 系啦， 同埋 挤 哥，仲有到最后咧系挤哥嘅太太阿华姐咧。就系、是、心脏病发死咗嘅，因为佢到最后系老劫咗阿华姐，而阿华姐再出翻场嘅时候咧，就有人啊开枪啊射杀呢个挤哥，挤哥唔死得，但系点知阿华姐就心脏病 死咗， 咁所以呢件事咧，亦都令到咧就好大问题啦。咁啊丁蟹卒之咧就搞咗一轮之后咧，佢系偷走翻香港。咁啊偷走翻香港啦，佢做咩咧？第一样嘢佢话佢生命中最重要嘅两个女人，第一个咧就 系 佢妈妈，系咁啊，好紧要嘅，一定要孝义佢，佢同佢个四个仔女都系最紧要点啊，大哥，一定要孝义佢。咁跟住第二个咧，好重要的女人就系阿玲啦，系咪？咁啊，翻嚟佢就想办法见下阿玲啦。阿猛话：我见下佢就得噶啦。呢个贱婆婆为咗唔想去见佢，话你唔好搞人哋，人哋嫁咗俾个唔知总督察定系咩，而家生活好，你唔好见人哋啦，你唔好搞住人哋啊。咁到最后呢个丁蟹，唔好你俾我去见一眼，见一眼我走，我唔会需要见一眼。卒之真系俾佢见到一眼啦。点知阿玲就喺度揸紧小巴， 其实佢最后一日嚟噶，嗰日阴公。 系啊系啊，佢话已经唔做噶啦，系嘛，我唔会再揸小巴。就系、是、咁样咧，就俾佢见到咧，佢就嬲咗佢妈妈，佢话你唔好再讲嘢啊，你讲大话，你呃我。 佢生命入面第一个最重要嘅女人，佢觉得背叛咗佢，佢阿妈背叛咗佢。咁但系如是者啦，佢都想办法要见阿玲啦，因为佢觉得、哎呀，阿玲真系好啦，佢一路系觉得阿玲真系好啊，除咗系等紧佢，仲有咩啊？哎呀，佢为咗帮佢去补偿，佢就帮方俊生去凑大咗先，佢系为咗定下自己嘅，而唔系为咗方俊生。佢觉得阿玲真系好，佢见翻阿玲。咁但系去到咁嘅情况咧，佢见到阿玲咧，阿玲竟然系咩啊？攞个小巴撞佢咯，到最后咧已经搞到咧去咗医院，而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呢、這个丁蟹真系走去医院揾佢啦，就搞到系俾差人围捕啦。咁到最后真系捉咗佢啦。咁好啦，咁嚟到真系好重要嘅第一场大官司啦。呢场大官司就 系 到最后捉到丁蟹，咁第一样嘢梗系审，喂大佬，当日你杀咗方俊生系嘛？咁啊，最经典嘅就系呢度，竟然咧呢个丁蟹佢决定啲乜嘢啊？佢决定系自辩， 系， 因为佢觉得啲律师唔得 啊， 你唔识嘅系咪？呢场官司应该系打清官，系啊，清官难审家庭事，咁啊一定要自辩，咁啊即系叫嗰啲律师就真系系你唔好理我啦，咁啊你帮到我帮唔到我自己嚟啊，咁样，跟住自己嚟啦。咁呢单案亦都系几有趣嘅，佢自辩啦，卒之喺庭上佢就多次亲口讲话系啊。我系杀咗方俊生， 呢个唔系重点， 呢个唔系重点。咁啊，喺咁样情况之下打啦，但系亦都因为方庭同埋呢个丁孝蟹喺咁样情况之下，其实佢哋个关系已经决裂咗啦。之前就 已经冇可能啦。 咁同埋咧，由于牵涉到丁家呢四个仔嘅爸爸，佢哋亦都开始系更加心狠手辣，用唔同嘅黑社会嘅手段啦、恐吓啦、骚扰啦，就想办法令到佢哋呢个方家咧更加难搞。亦都第一样嘢就系送咗贱婆婆翻咗乡下先啦，系咪？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到最后呢场官司就由于个官走出嚟咧，就喺审完全单案之后，个官讲咗一句好重要，就系请所有陪审团咧，就一定要明白单案成单嘅重点就系佢有冇杀到人哋。咁呢个丁蟹就突然间就系茅塞顿开，就系当头喺我吓乜系咁嘅咩？唔系、啊，有冇搞错？你一路都帮我，佢话个官又帮佢，其实人哋就唔系帮佢嘛，都系讲紧即系真相系点样啦。当然佢就俾人判系还手死刑 嘅， 但系因为当时咧就所有咧都系会英女王嘅特赦，就改判终身监禁咁样啦。咁但系由于呢件事咧真系咁样判咗之后咧，丁家一家四口咧就话打个电话就系咩啊做嘢咯，咁做乜嘢啊？卒之咧就系佢哋就派人去咧将佢哋一家四口啊就喺台度等落嚟 嘅。其实系啊，个细妹啊方敏咧就本身已经咧系俾口供嘅时候，因为佢哋要问佢啊，俾人强奸啦，俾丁蟹强奸嘅嘢啦，等等啦，咁就再刺激佢啦，令到佢已经系嗰日俾完口供已经系翻去跳楼死咗嘅。 咁就有一个已经死咗啦。咁但系另外咁多个咧，即系方展博啦，同埋佢另外两个妹咧，就系、是、当场就俾人抌落楼。好彩方展博就 系 晾咗喺个棚架度就唔死得。但系咧， 玲 姐咧亦都系受到好大嘅刺激，亦都系开始有少少疯疯癫癫咁样啦。但系佢到最后系揸个小巴去想办法去撞啊丁家一家四口嘅。咁但系卒之亦都撞佢哋唔 死 噶， 但系导致佢要坐监。 系啦，佢自己就要坐监啦。不过因为个官就话啊，佢就受好大嘅精神嘅打击啊，点点点啊，咁就佢应该 系 有个精神病院，咁就唔使坐监。就咁啊，一段时间好似系大约年零两年咁样啦，咁就入咗去精神病院。咁但系自此方展博销声匿迹， 冇错， 就相传就系话呢一个丁家咧就落咗呢个江湖嘅 格 杀令，就系如果见到佢就即刻杀咗佢咁样啦。如是者就唔知点算，而呢一个丁蟹咧就入咗狱噶嘛。 系， 点知呢个丁家咧就谂个办法，令到佢可以翻出嚟啊！佢就买通咗呢啲医生，就话佢有癌症，就保外就医。点知就有个神医医好咗佢，问你死未，不如放翻出嚟。咁如是者呢个丁家咧就个生意越做越好咧，就开始咧掂股票市场啦。而一路消失咗嘅方展博，其实咩咧？佢就喺台湾度，佢一路就想办法赚钱啦，想办法买股票，但系都系好奇奇怪怪，系做得唔系几好咁样嘅。而到最后咧。佢就係開始咧，佢揾到某一啲嘅竅門，特別係咧，就係佢知道咗呢一個丁家都涉足股票市場嘅時候咧，佢就係咁樣隔空咧，就喺台灣度咧，就開始同佢哋咧都唔至於對到嘅，因為當時丁家都唔知道佢嘅存在，亦都遇上咗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就係阿陳萬賢個仔阿陳滔滔，就係之前都出過場，雖然我哋冇描述佢啦，但係呢個人物咧就係因為佢哋又係睇唔過眼呢啲咁嘅人，即係唔識得玩股票嘅做乜鬼咧？到最後咧，方展博就同陳滔滔聯手咧，即係第一日就已經係賺咗好多錢嘅，但係第二日咧，呢個方展博就一路覺得喂唔對路喎，有啲嘢唔～ 对路。而呢一个丁家，因为喺佢哋两边嘅追击之下咧，其实第一日蚀咗好多钱嘅、 嗯。 第二日咧，呢、這、一个丁蟹咧，佢就自己懒叻啦，就走咗去揾阿陈万贤。陈万贤啱啱出狱啊嘛，就问佢：喂，点啊？咁啊，陈万贤啊，谂住阴佢啊，就同佢讲话：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咁样。咁佢就翻去谂咗好耐之后咧，佢就话：喂，我好好运啊！你咧走去买马，全部都中嘅，乱买都中嘅。佢话我好好运啊，其他嗰啲人你睇下，个个人都唔好运啊。总之你信我，人哋个个买升，我哋买跌。佢哋走去买跌。点知真系股灾，方展博一路觉得嗰个空少咧，一路觉得唔对路，嗰个原来就系股灾，到最后真系股灾，而陈滔滔咧就破产，丁蟹就突然间一日之间就赢咗几十亿，咁就大赢家啦。咁以佢当时嗰个身家，而当时方展博虽然收咗手啦，都系得几百万啫，都唔会够佢斗噶。咁如是者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过咗几年。呢、這个方展博佢嘅事业咧，亦都有一啲嘅成绩。佢亦都翻咗嚟香港。佢嘅事业越嚟越好嘅时候咧，另外就系因为呢个阿悭妹同埋阿龙启文咧，一路跟住噶嘛，喺台湾咁样又点？咁但系翻到嚟之后咧，亦都呢个悭妹咧就应该系有啲病，因为佢一路都有心脏病 啊 嘛。咁就有几年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龙启文同呢个悭妹咧，就去周游列国，就去咗玩噶。咁啊，剩翻咧呢个方展博就喺度咧，就想办法，就佢就到最后呢、這个陈滔滔咧就话：我而家破产，你唔使俾咁多人工，我系俾咁多得噶啦，因为多咗都系俾政府嘅，你唔使俾咁多我，我就同你一齐就打呢个江山，因为一个系诸葛亮，一个系孔明嘛。佢两个当时喺网上就系咁样认识咗，然之后佢哋就一路喺度等紧机会，点样可以赢翻呢个丁蟹？咁到最后咧。終於就係等到一個機會，就係咧又係美國嗰邊咧又話就嚟打仗啦，哇！呢個丁蟹聽到就哇又可以發死人財啦，全個股市啲我哋就沽空啦，全部係買跌啦，就係佢就一路買跌，而到最後咧呢個方展博咧就係喺嗰件002嗰件嘅紅色嘅經紀衫入邊咧就揾到一啲嘢，就係發現咧原來有幾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幾個香港嘅幾個好有錢嘅人啦，就係呢個 佢爸爸係即係。大家有个关系嘅。 系啦，咁佢哋就走去咧问佢哋三个借运啊，就系同我哋讲话，喂，我都唔知道究竟咧打唔打得成场仗，但系可唔可以听日唔该帮帮手，一齐托起个市，想办法要个股市升。咁原本佢哋三个走出嚟咧，就话以我哋三个今时今日咁嘅财力咧，要托起个市系都唔系话冇可能嘅咁样。咁佢哋三个系咁，但系如果真系打仗，你都顶唔到天去嘅喎，系咪？咁点知第二日真系咧开始咧，点知就系打唔成仗，而且再加埋佢哋三个大手咁入市咧，系个股市系大幅咁样去飙升嘅。咁就叫大奇迹日，就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丁家一家五口咧就系输晒啦，而到最后咧。就 是 去翻第一场戏，就是点解佢哋会上咗去跳楼？ 冇 错。咁而佢哋跳咗楼之后咧，大家即系普通观众亦都好关心嘅就系、是，咦，究竟悭妹同埋龙景文系点样咧？呢两个人翻咗嚟之后咧，因为咧方展博临尾就做咗一个举动系几得意啊！编剧呢个铺排就系、是。佢將龍幾文嘅爸爸，即係呢個 龍 城邦 嗰啲錢攞嚟投資嗰啲錢咧，買升。 係， 咁到最後跌咧，呢、這個龍城邦係心臟病發係死咗嘅。咁而到最後咧，其實阿方展博已經決定咗同阿慳妹喺埋一齊，但係係咁樣到最後龍幾文咧。就係、是、知道自己冇可能會同呢一個 可以同佢一齊，係啦，唔可以同佢一齊， 係啦，呃咗佢，亦都令到佢爸爸死咗。因為呢個龍幾文人生中最重要嘅兩個男人咧，就係佢爸同埋方志博啦嘛，係咪？咁但係佢爸爸死咗啦，咁所以呢個龍幾文亦都係咁樣消失咗。而到最後一場戲咧，就係呢個慳妹同埋方志博咧，就喺個山頂度兩個望住個好靚嘅景啦，就喺呢度講緊大家啊日後嘅生活點樣啊？可能可以離開呢度噶，就好簡簡單單咁兩個人生活就已經 OK。佢哋有大把钱，系咪？咁到最后咧，就 系 有一条红丝巾飘走咗。阿悭妹咧，我哋都唔知道你究竟系瞓着咗啊，定系咩啦？咁个戏就成季40集就喺度完咗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今日所讲嘅劇本系《大时代》啊，哇，啱啱阿初用咗半个钟头，同我哋讲咗40集嘅劇情，哇， 好精彩！ 我呢个唱出主题曲啊！ 喂，不过呢一套戏真系经典啦，我系呢度啊叫做最细嗰个啦，我系今次即系电视重播，唔系、 啊、 我意思系今次电视重播入面我先至 第一次 呢一套剧集，咁、 哦 okay、 之前就已经慕名已久啊，但系都冇睇过，哇，今次一睇咧，简直系觉得，即系我唔明白点解咧，依家嘅电视剧嘅制作可以。爭咁遠咯、啊，即係講緊係廿年前係拍到呢一個水準出嚟，但係 知唔知？但 係依家真係可以 係啊！你知唔知？但係廿年前佢首播嘅時候，其實佢收視唔係咁好嘅啫，即係佢一開始其實係7:30播嘅。咁以前嗰啲戲咧，即係聽講啦，啲收視係即係好容易就去到40点 嗰啲。 但係呢個戲其實初時出咧都係30啊咁樣嘅啫。咁、嗯、所以係收尾播咗幾集之後，要調咗去即係9:30嗰啲咧，即係冇咁黃金嘅檔期。 可能都係因為佢個題材問題，因為第一集聽講話、因為第一集大家都知道係掟仔落街，係啦，嗰、那個好多人投訴，咁亦都 同埋咧後嚟最近啊曾蔭昌啊接受咗訪問啦，佢、有提過，佢話佢而家諗翻咧，就覺得可能係咧個節奏咧太快啊，即係啲我哋上次講嗰啲師奶咧，要喺度洗碗喺度睇嘅時候，可能真係 miss 咗少少，真係就會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所以佢話可能當時咧就因為咁咧，令到喺。首播嘅時候其實個收視唔係咁好，咁但係其實而家我哋睇翻，有確實真係你會睇得到咧，佢個節奏係真係咧係好係好爽好快噶，佢得 係 但係佢有啲位咧又唔會話冇位俾啲演員做，係 啦， 我好記得有一場係阿丁蟹喺個監獄入面， 係 咁佢將會受第一庭嘅審訊，咁 法官大人 係啦，法官大人我 唔認罪，我 唔認罪，嗰一句對白係重複咗十幾二十次，係嗰場戲幾分鐘，淨係佢一個人咁滯，佢講。呢、這個對白係有位俾佢咁樣去做戲法，哇！這個、 特別係鄭少秋啊，佢好多位咧，真係佢自己一個人幾分鐘嘅戲咧，係佢自己做，好勁啊！真係， 即係呢啲場口， 佢 雖然 細膩嘅位其實係有嘅，但係咧，如果我哋而家睇咧，就係佢有好多場口，我哋會覺得其實係可以做嘅喎，係咪？即係好似而家啲電視劇好多都有啲強姦場口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出戲其實佢都有嘅喎，即係阿丁一下同埋阿方敏之間嗰嗰個成個關係咧，其實而家喺戲裏邊係完。 全 冇嘅，一出就已经系方敏系想自杀，就俾人喺个医院度绑咗。咁你谂下，呢段成段戏其实好好做，好 juicy 嘅，你 系 咪？但系可完全冇做，冇做出嚟。其实你如果谂翻转头咧，就系佢40集嗰个内容啊、人物嗰样嘢，其实真系可以丰富到可以绝对做到60集嘅。但系佢系摆40集，即系佢嗰个剪裁同埋嗰个浓缩程度咧，即系所以点解咁精彩就系咁解啊。 同埋咧，有一个位好特。別嘅就係佢依個係一個時裝劇嚟㗎嘛，但我覺得佢好似加咗入一啲咧古裝片嘅元素喺入面。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咧，譬如係講緊阿天叔。点样传功俾阿刘青云？佢去点样学识去玩股票？喺个废置嘅屋入面点样传功？哇！嗰、那个我觉得好有武侠剧嘅咁样感觉，直情系开啲内功咁输入去俾佢。哇！嗰、那个场景我觉得又系设计得非常之好。 系啊，即系叶天其实有戏份唔系真系咁多嚟嘅，咁、但系佢几场戏咧都已经系好出噶啦，同埋令到成个人物都系好丰富噶啦，已经。即系我谂呢个戏啊，最成功就系写人物写得好成功啦。 我觉得即系当然啦，我哋主要系讲剧本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过真系个电视剧嘅时候咧，我睇落去嘅时候，我唔够胆肯定。但系咧，我见到嘅系演员同埋导演喺处理个戏嘅时候咧，其实都好聪明嘅。当然啦，个剧本系唔系已经写成咁咧，就佢都要写到大约系咁，咁、个演员同埋导演先有咁嘅空间啦。即系譬如我举一啲好简单嘅例子，有一场戏咧就系讲呢个方展博啦喺台湾，咁、就到最后咧就系发现系股灾啦，咁丁蟹赢咗啦，咁但系佢自己就冇输咗，但系呢个陈涛涛啊好惨啦，虽然佢唔知道系陈涛涛嚟嘅，咁佢个反应系咩咧？佢个反应嗰一下咧，佢就系、是，收市啦，咁喂，点解好肚饿啊？食饭啦，喂，不如我煮啊，喂，嚟你俾只拖鞋我，喂，你又俾只拖鞋，佢问阿悭妹同阿龙景文一人攞咗只拖鞋，咁第一佢点解要咁做咧？佢攞咗两只拖鞋，佢哋两个都得一只拖鞋，佢两个就坐定定唔会走啦，佢自己走入去煮咗一餐出嚟。咁好啦，煮咗一餐出嚟之后咧，佢做咩啊？煮完之后咧，佢就走出嚟食饭。好啦好啦，大家围埋嚟食饭啦，围埋嚟食饭啦。好啦，最衰冇啤酒，有啤酒好啊。喂，唔好啊，食嘢食嘢食嘢。 讲咗三句唔系两句，佢话：，最衰就冇啤酒啦，系嘛？跟住又搞咗一轮之后，最衰都冇啤酒，都系唔好啦，我落去买啤酒。两个女人即刻冲去门口拦住，喂，做咩啫？我去落去买啤酒，你做咩咁紧张啫？跟住佢两个女人讲咩啊？因为你之前讲过，你话你一系唔离开呢个门口，一离开呢个门口，你就会翻香港，你就去报仇噶啦。佢话：，方天博，你都黐线嘅，你睇下我。你着住对鸳鸯嘅拖鞋，身上边几廿蚊都冇，我落去买支啤酒，我走到去边啦？你都傻，我实翻嚟啊嘛！两个食住嘢先啦，开门走出去，下一个 shot 系咩啊？方天博坐咗个飞机度啊！即系呢个戏嗱，点解我攞呢一场作为个例子咧？就系第一，编剧写嘅时候，佢一定系写咗一场都好类近嘅戏啦。当然个演员同导演点样去执行？佢写一场咩戏咧？就系、是、方展博攞咗佢两只拖鞋走入去煮咗餐饭出嚟，猛咁讲话要食饭，然之后要落去买啤酒。佢咁样走咗出去，而佢咧，我哋表面嗰阵全部见到嘅就系咩啊？佢一个好基本嘅行动啊！佢就系猛咁喺度话：，食饭啦，喂，有啤酒先得，食饭有啤酒先得嘛。我哋其实唔知佢系谂紧咩噶，但系佢就。到最后佢就攞出嚟嗰样嘢就系、是，我落去买啤酒啦！我真系得对鸳鸯拖鞋，我得几廿蚊起身，我点翻我你傻嘅咩？佢真系竟然够胆死走落去，真系搭飞机走咗。呢、這个喺编剧、导演、演员上面三样嘢都系要互相比力去一齐造成嘅就系、是，个编剧描述咗嘅系一个基本嘅行为动作。而个行为动作，而家导演同演员执行咗出嚟，而咧个成个剧本系好多呢啲咁样嘅行为动作噶。你谂下，方展博尤其多啦，系咪？呢个悭妹煮咗一餐饭啦，你记唔记得？煮餐饭俾方展博食啦。佢到最后去揾阿济国嘅时候，佢煮嘢俾阿济国食啦。佢话冇噶，我唔系要你帮佢，我净系煮嘢俾你食噶啫，冇噶，好直接噶嗰啲行为行动。好多角色都有咁样嘅情况噶，就系佢写嗰啲行动行为去描述呢啲人物咧。是好好有力啊！我哋好感受到嗰啲人物系咩人物啊？50蚊啦，系咪？呢啲我哋见到嗰个编剧一开始已经系铺咗喺度啦，当然要。 其实咧，有一啲场口咧，佢系写得好精简，但系就好容易影出咗嗰个戏出嚟啊。有一场咧就系讲阿玲姐咧，佢俾人晕咗之后啦，即系佢系有少少精神开始有病啦。咁其实嗰场戏我谂得两分钟到嘅就系讲佢成日开个水喉，跟住咧又闩翻佢。咁等一陣又去開又閂翻咁樣，跟住就有個即係嗰啲看住佢嗰啲人喺出面咧，就問佢：你唔好搞個水喉啦，你快啲去瞓啦咁樣。跟住阿玲姐就淨係同佢講啫，佢話唔係啊，個水喉一開就有水噶啦，一陣間咧就漏到成個地下都係咧，影響咗你哋啊。同埋你唔好對我咁好啊，因為咧方孝孝派曬啲人喺側跟咧，會係即係監視住噶。佢一見你對我好咧，佢會將你啲屋企人抌曬落街噶。所以你唔好對我咁好啊。即係其實就係幾句對白嘅啫。你已經突然間，因為我哋係嗰次係第一次咧，係 精神 有失常之後嘅第一個場面嚟噶。几句对话你就睇到晒佢嗰样嘢咧，佢系 suffer 紧啲，即系嗰个打击对佢系啲乜嘢，而佢翻翻去佢系佢好惊害咗人啊，佢系知道对佢好嗰啲人咧系冇好结果啊，系呢一样嘢就好影响佢。咁其实真系好短嘅一场戏，但你已经完全睇到晒佢嗰样嘢啦。咁就 系 好多场口咧，其实个编剧好咧就系佢写得好精准啊，冇乜嘢系好即系嘥咗或者系即系喺拖得好长啊，又但系又唔准啊，即系成个戏就好多呢啲场。就我觉得好欣赏。 我想最后一样嘢我想补充的就是在我们今集完结之前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说现在那些戏是不是写不到这样的水平啊，是不是就是说编剧的功力是固之然有啦，但有一个大的趋势我见到的就是呢以前的剧本呢是够胆写一些市井的普罗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东西，但现在成日都是成个画面都系一扎律师啊，成个画面都系一扎医生啊，佢哋嗰啲生活咧就系、是、即系已经系规范咗喺某一个空间入边，好少够胆咧去到咁生活化。即系你谂下，系唔系我哋而家香港冇黑社会咧？唔系话我哋而家睇嘅电视剧就冇黑社会啊，但系佢哋够唔够胆咁样描写咧？因为嗰啲嘅戏剧情况咧，系会更加富戏剧性啊！你见到佢成个戏个设定系好尽， 同埋特别咧，我真系想我下次或者可以再讲多啲就系、是、人物啊！我觉得系可能佢而家写嘅人物咧，其实系大家都有做律师啊、做医生咁样嘅，但系咧佢人物点解有趣咧？呢、這、一个系或者立体啊，叫做系因为佢每个人物咧，佢系佢里面咧，除咗有好嘅嘢有啲唔好嘅嘢嘅，系一个所以你会觉得佢好真实啊呢啲人物。咁我哋下次可以再睇下详细啲，佢每一个人物佢点样构思，咁令到成个戏咧系我哋会觉得咁好睇啊。 嗯， 今集咧，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呢个大时代咁丰富嘅即系内容咧，我哋一集就讲唔晒，我哋就可以留翻啲下一个星期一啊！大家记住继续收听我哋一劇之本，咁我哋继续讨论大时代嘅劇本嘅。好啦，咁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Bye bye。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